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的赛场雪盆滑雪场。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营业的雪盆滑雪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滑雪场之一。从盐湖城驱车向北50公里左右，雪盆就树立在萨沃奇山脉之间。天气好的时候，在山顶可以眺望著名的大盐湖，雪盆的名字就来源于它的形状。群山环抱中的滑雪场犹如一个盛满了积雪的大盆。在将近80年的历史当中，雪盆深受滑雪爱好者的喜爱。200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则让雪盆的各项设施有机会进行全方位的提升。来到这里的滑雪爱好者，享受从初级到高端的滑雪课程设置，以及广受好评的服务和美食。虽然并不是因为奥运会而专门新建的场地，雪盆在奥运会之前也进行了重建。灰熊和野花两条下坡雪道分别作为男女速降的比赛场地重新设计，为了满足高山滑雪起点到终点落差必须在800到1000米之间的要求，滑雪场在原先的索道之上重新修建了一段缆车。因为专门为奥运会修建，这段缆车也被当地人称作奥林匹克缆车。不光只有最高难度的奥运雪道，在雪盆滑雪场的104条雪道当中，有37条适合初学者，35条适合中级爱好者，32条适合高级爱好者。在11条缆车线路当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用奥运冠军名字组成的缆车线，每一个车厢都以一位冬奥会冠军的名字命名，让来到这里的人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奥运的荣耀。滑雪场最大的卖点是雪的质量。雪盆的滑雪季是每年11月到第二年4月，虽然高海拔地区让他们在存雪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除了天然降雪之外，很多时候也需要人工造雪。作为美国连续运营历史最久的滑雪场之一，在无雪可滑的季节，雪盆会推出一系列的登山索道观光音乐会、啤酒美食节等活动，让雪场全年不间断地运营起来。冬奥会的成功举办给雪盆带来了盛名，奥运会一方面推动运动本身的发展，再转头带动产业的发展，这就是现代体育的良性循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如何利用运动控制血糖延长寿命这个话题。 目前糖尿病仍然是世界上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之一，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患上了这种疾病。如果这些患者没有认真控制血糖，各种并发症会让人痛不欲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今天咱们节目要聊的话题啊，是如何巧妙运动来省药钱。除了两位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医生朋友李阳和郭威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俊清教授来跟我们一起来深入